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 974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就在974乐趣特价游。各位朋友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12月6号，本节目温馨提示，您的2018年已经不足一个月了，辛苦了一年了，这脑子里您就没点什么想法吗？高楼大厦的环境腻不腻？格子间待的烦不烦？公式化的生活麻木不麻木？要不要安排一下活动活动，咱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没错，城市里也有让人放松的好地方，但是跟大自然比起来，那就显得有点硬邦邦。想想阳光、沙滩、林海、雪域、异国风情，想着想着，是不是就可以决定咱们背起行囊一起出发了？您可以去海岛，也可以在寒冷的冬天感受沙滩的热度，你也可以去冰天雪地泡泡温泉、滑滑雪，尽情释放自己疲惫的身体。你还可以去追寻古迹，感受世界遗产的魅力。其实啊，去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去。但在这之前，您可得收听我们的节目，选好了线路，为出行啊做好准备。那么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就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闪购下单，把您感兴趣的超值线路啊收入囊中了。 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974 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大家晚上好啊，我是高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乐趣闪购，那么其中呢，我们会为大家介绍这么几条线路。先跟您说一下，那么在播出过程当中，您如果听的感兴趣，想要出游，想要抢单，一定呢在我们规定的时间之内哈，参与我们的乐趣闪购活动。打开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FM974 乐趣旅行，就可以了解详细情况。首先呢，这第一条线路是明年2月4号出发，咱们去塞舌尔的马埃岛5晚7天，市场价每人375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36798元，为您安排入住的可是在悦榕庄啊。简单介绍一下，塞舌尔共和国简称是塞舌尔，是坐落在东部非洲印度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全境半数地区呢是自然保护区，享有旅游者天堂的美誉。马埃岛是塞舌尔共和国当中最大的岛屿，也是我们这次6条闪购线路的最终目的地。马埃岛上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人口，岛的东北岸是首都维多利亚，塞舌尔唯一的城市和港口。 维多利亚呢是水手或渔夫们停泊的港湾，是归家的灯塔，是牵挂的柔软的水湾。在宁静的碧蓝的水面上，停泊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船只，有现代的快艇，也有古典的帆船，它们都静静地等待着出海的到来。这是一幅古典而优美的画面，惬意的人们悠闲地在码头或船上闲坐聊天，其乐融融，蓝天碧水，美好的人文风景，这一切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条线路，2月4号出发，塞舌尔马埃岛，5晚7天。那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36,798元。还是老规矩，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 FM974 乐趣旅行，来关注我们其中的这条线路哈。接下来为您推荐的第二条是2019年2月4号出发，国航直飞，纯玩无购物，澳大利亚双外堡礁加大洋路9日经典之旅，市场价呢每人28,800元，乐趣闪购价每人27,999元。没错，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27,999元。在这条行程当中啊，您会搭乘豪华双体船蜕变号，一艘宽敞的豪华双体三层游船，完备的船上设施带您游走在多处优质的外海大堡礁的潜水点，体验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之一的自然奇观大堡礁。大堡礁呢，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它被称之为是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啊。那么如果说袋鼠和考拉是澳大利亚的盟主，那么大堡礁就是他们的门面了，毫无疑问的颜值担当。正所谓颜值越高责任可就越大，大堡礁基本上属于绝大多数游客前往澳大利亚旅游的主要原因。大堡礁纵贯澳大利亚的东北沿海，北起热带的北昆士兰，南达班达伯格，海岸线绵延2300公里啊，面积将近3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最广阔的珊瑚礁生态系统，由大约2900座珊瑚礁、600座陆岛和300座珊瑚礁岩组成，占世界珊瑚礁总量的10%。那么大堡礁区域的珊瑚礁已经在这里生长了2500万年，哇！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最大珊瑚生态系统，距今约大约6000到8000年的历史，这里是国际公认的世界最大自然奇观之一，这里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珊瑚礁生态系统，这里被誉为世界上最健康的珊瑚系统，这里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从外太空看到的生态系统。时光潮汐，再加上一颗璀璨沧桑变迁的星球，于上千万年前造就的大堡礁，哇，那听完了我们的介绍，是不是您也心动了呢？我们为您介绍的第二条线路是2019年2月4号出发，国航直飞，纯玩无购物，澳大利亚双外堡礁加大洋路9日经典之旅。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27,999元。好，欢迎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来参与我们的限时闪购抢购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推荐的今天的第三条闪购线路呢是2019年2月5号出发，非比寻常，土耳其深度12天跟团游，市场价是每人12,500元。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11,699元。没错，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11,699元。那说到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横跨了欧亚2洲的国家， 国土呢包括西亚的小亚细亚半岛，也就是安纳托利亚半岛，和南欧的巴尔干半岛的东色雷斯地区。在安纳托利亚半岛和东色雷斯地区之间的是由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尼尔海峡组成的土耳其海峡，是连接黑海以及地中海的唯一航道。海岸线长7200公里，陆地边境线长2600多公里。土耳其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战略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它呢是连接欧亚的十字路口。贝萨克斯的爱情传说，著名死海旅游海港之城费特西耶原属希腊，爱琴海旁童话般美丽的蓝白小镇阿拉恰特，地中海美丽的海滨城市安塔利亚，土耳其美轮美奂的天空之城图兹盐湖，都是我们这次一定会去到的地方。土耳其的天空之境土兹湖是位于安纳托利亚的高原中部，海拔925米，是土耳其内陆最大的咸水湖，土耳其的第二大湖。远看土兹湖湖水并不多，只看到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的一片。虽然呢会遇到干旱，但是呢因为这里是特别的藻类的关系，盐湖呈现粉色的美丽景象，夕阳之下又是紫色的湖面波平如镜，白色的盐带环绕着湖岸，在阳光的照耀下像一条美丽的镶钻的皮带，湖水远看成淡粉红色，走近才发现与一般的湖水无异。好了，这是刚刚我们介绍的第三条线路啊，2019年2月5号出发，非比寻常土耳其深度12天的跟团游。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11699元。现在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有三条闪购线路了哈，您都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随时参与到我们的限时闪购当中了。好了，我是高磊，祝您好运了。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974乐趣特价游在等你。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你的好朋友高磊。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您介绍另外的三条闪购线路，这第四条是2019年2月5号出发，新西兰南北岛迪阿瑙萤火虫洞11日之旅，市场价每人30800元。那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了800元啊，每人29999元。奥马鲁保留了许多历史的建筑，比如企鹅归巢，幽静恬淡的南岛东海岸，摩拉基大原石，新西兰式的大都市风情，千帆之都奥克兰，罗托鲁瓦文化村内了解毛利文化及历史，探秘迪阿瑙萤火虫洞，这个行程啊其实还是很丰富的。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介绍这个迪阿瑙湖，它呢是位于新西兰南岛西南部的山区，湖西岸山底下有一个迷宫一般的地下溶洞，里面有数不清的发着光的萤火虫。到迪阿瑙的游客几乎都要去这个迪阿瑙最出名的迪阿瑙萤火虫洞去看一看这难得一见的萤火虫了。这个萤火虫洞距今呢已经有12000年的历史，据传说迪阿瑙萤火虫洞神秘消失了许多年，只有古老的毛利语地名暗示着它的存在，它的意思是有漩涡急流的岩洞。直到1948年，在当地的探险家劳森布劳斯的发现下，他们终于探明了这个有200米长的溶洞。这里呢只能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前行，沿途呢 要经过大大小小的瀑布、漩涡，最终抵达微光闪烁的萤火虫洞穴。迪亚瑙萤火虫洞是一个被酸性湖水石穿的地下岩洞，洞内温度始终保持在8到12度之间。被发现之后，这个岩洞就成了迪亚瑙湖畔最引人入胜的去处。事实上，迪亚瑙萤火虫洞只不过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岩洞的下层，巨大的岩洞一直向下延伸到了它北面数十公里之外的米尔福德峡湾的下面。萤火虫在黑暗中发出亮光，是它们为生存而产生的奇特功能。萤火虫宝宝们其实怕光怕声音，所以呢，进洞内一定要保持安静，拍照的时候不要开闪光灯。亲临满天萤火虫的亮光，体会如点点繁星包围着的感觉，足以感受自然界生命的神奇了。好了，这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第四条线路。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 FM974 乐趣旅行，直接下单。好了，接下来即将为您介绍的是第五条乐趣闪购线路，明年2月6号出发，享游角色派对，一价全含西班牙、葡萄牙12日精彩之旅，市场价呢每人18500元。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800元，每人17699元。没错，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17699元。还是老规矩，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FM974 乐趣旅行，直接参与闪购。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这条线路吧。说到西班牙，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那儿的美食。没错，西班牙海鲜饭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一种文化，一种传承。这是西班牙向世界展示的招牌美食，各式海鲜饭有着各式的魅力。西班牙海鲜饭的诞生绝不是一个巧合，它是自古罗马时代以来，在西班牙这片土地上不同文化不断碰撞融合的结果。作为西班牙的国宝级美食，海鲜饭融合了丰富的食材和精湛的烹饪技术。古罗马人、摩尔人以及新航路的开辟者不断对这道菜进行改良和创新，才有了现在我们吃到的各种海鲜饭。在西班牙的每个周四，餐馆的今日菜单上一定会有海鲜饭这道菜。关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有很多种说法，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那么我们选择了两个听上去还比较可信的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种说法是，每周三晚上，每个家里啊都会做很多煎的或者是炒的食物，做的太多自然就会剩下，于是第二天人们呢只需要把米倒进锅里，20分钟之后又是一顿大餐。那么第二种说法呢，就是人们很喜欢在周四去餐厅吃饭，这样就不会因为谁来做饭而发生争吵，餐厅于是就抓住了机会精心准备海鲜饭，让人们呢有吃了之后还想再来的欲望。于是慢慢的，现在餐厅每周四都会供应海鲜饭，也就成为了西班牙的一个传统。不管怎么说吧，到西班牙品尝一下地地道道的海鲜饭，对咱们来说才是正经事儿。还有一件正经事儿，就是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条闪购线路，这就是2019年2月7号出发，澳大利亚新西兰角色双骄畅玩12日之旅，市场价每人33800元。那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了800元，每人32999元。啊，现在呢，我们直降800元，重复一下，价格是每人32999元。那么，如果您感兴趣，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FM974乐趣旅行，来选择您感兴趣的线路。那这条线路当中呢，我们会去到被称作悉尼的费的蓝山以及蓝山国家公园。 世界著名的老牌动物园之一塔隆加野生动物园，另外可以到艾戈顿农场体验新西兰地道的牧场生活，到天堂农庄您可以欣赏到精彩的剪羊毛表演、响马鞭表演、回旋螺表演、牧羊犬表演等等。哇，听起来是不是相当的丰富而精彩呢？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所有乐趣闪购的线路，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重复一下，分别是第一条，明年2月4号出发，塞舌尔马埃岛5晚7天月榕庄度假村，市场价每人375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36799元。第二条，2月4号出发，国航直飞，纯玩无购物，澳大利亚双外堡礁加大洋路9日经典之旅，市场价每人288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27999元。第三条，2月5号出发，非比寻常，土耳其深度12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12500元，今天我们立减800元，乐趣闪购价每人11699元。第四条，2月5号出发，新西兰南北岛蒂阿瑙萤火虫洞11日之旅，市场价每人30800元，今天我们立减800元，闪购价每人29999元。第五条，2月6号出发，享游角色派对一价全含，西班牙葡萄牙12日精彩之旅，市场价每人18500元，乐趣闪购价每人17699元。第六条，2月7号出发，澳大利亚新西兰绝代双礁畅玩12日之旅，市场价每人338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800元，每人32999元。提醒大家，我们的乐趣闪购的活动呢即将会关闭平台，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赶快抓紧时间啦。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974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FM974 乐趣特价游。接下来我们又到了游轮趣玩的环节了哈，给您带来接下来这两条行程路线，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第一条是今年的12月25号出发，上海登船去往长崎，再回到上海的4晚5天海上之旅，今天我们的乐趣价是每人2399元。第二条呢是明年1月6号出发，厦门登船去往宫古，再回到厦门的4晚5天海上之旅，乐趣价仅仅是每人1499元哦，您没有听错。重复一下，第一条，今年的12月25号出发，上海登船去长崎，回到上海的，4晚5天的海上之旅，今天我们的乐趣价每人2399元。第二条，明年1月6号出发，厦门登船去往宫古，4晚5天回到厦门的行程，今天的乐趣价每人1499元。好了，那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您可以搜索 FM974 乐趣旅行，找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就可以以比市场价低近1000元的价格把这两艘游轮线路收入囊中了。当然了，我们平台上所有的游轮产品，只要还有剩余的仓位，您都可以随时购买。好了，这里是974乐趣特价游，高磊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别忘了，每周1、3、4、5凌晨的1点，我都会带着少花钱、高品质、很时尚的旅行线路，和您在北京音乐广播不见不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也邀请您继续收听 FM97.4兆赫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以为甩下一句 会有人回心转意，或是彻底放弃死心，熬过等待宣判的恐惧，一千零七十五天的点滴，难免计算着生命的几分聚集，清醒后的感性在你心面前尴尬一地，似乎猜中了结果又不肯认你，指手画脚的好意偷偷失掉的关系，难道是我不领情也不懂善解人意，无力让这段快进，但我需要一条捷径，别用多少时间来，再用多少时间忘记，以为甩一下一句会有人回心转意，而或是彻底放弃死心，熬过等待宣判的恐惧，一千零七十五天的点滴，难免计算着生命的几番聚集，清醒后的感性在理性面前尴尬一地，似乎猜中了结果又不肯认命，指手画脚的好意偷偷失掉的关系，难道是我不领情也不懂善解人意，无力让这段快进，但我需要一条少时间爱，再用多少时间忘记， 手机就看那堆破事，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取代脸的位置，思绪没有外太空，懒懒地泡在水中，都轻轻跟着节奏，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like that move like that

我们听到的是范玮琪演唱的《那些花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青年阙歌》，我是云云。《诀别诗》是歌手胡彦斌作曲并演唱的歌，2007年推出，是大型古装电视连续剧《少年杨家将》的主题歌，韵味十足，古意盎然。 出鞘间，杀气当风起，午夜的斩然场。千军万马而独身闯，一身是胆好儿郎。儿女情前世长，你的笑或者怎么忘。美人泪断人肠，这能取人性命誓言之堂。 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伤过、失望过、心碎过，现在才安定。

不会占据我的眼。如果你的心还有一点牵挂，不会将我孤独地留下。我不愿回顾，因为在记忆深处，思念常刺痛我心灵。人生旅程充满艰辛和坎坷，我需要双手牵引。如果我们俩从来不曾相恋，泪水不会占据我的眼。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费翔的经典老歌《牵引》。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有一首歌非常流行，叫《原野牧歌》，它的演唱者是陈美玲。虽然在他之后，很多歌手也都曾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最动人的依旧是陈美玲的这一版《原野牧歌》。 辽阔草原，美丽山岗，群群的牛羊，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有个少年手拿皮鞭，远古歌，看过这牛儿羊。年轻人啊，我想问一问，可否让我，可否让我诉说衷肠。年轻人啊，希望我能够和你一起，和你一起看顾牛儿羊。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